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截至今年十月底，我国共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587人，追赃95.4亿元。2018年年底将实现通过电子平台为北京市所有食品生产企业提供全程电子化许可服务。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天津市共开工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3.02万套，基本建成3.1万套，新增租房补贴4981户，提前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年底将正式开通运营，为了方便乘客乘坐，北京西站和北京站设置了市郊旅客专用通道。日前，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院内一株枣花腊梅开放了，为京城湛蓝的天空平添一抹娇嫩的对比色。新华书店香山24小时店正式开门迎客，这是全力满足读者及香山居民追求均等便捷的文化服务需求而推出的又一项新举措。北京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所净地块的部分住宅作为租赁房源，而目前北京市已经有至少8个地块将在未来提供自持商品住房的租赁服务。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 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却对，为你落雨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一首《痴心绝对》让李圣杰的苦情形象是深入人心的。实际情况就是《痴心绝对》这首歌太红了，以至于人们很长时间内把李圣杰跟《痴心绝对》里的那个苦情男人联想在一起，看到他的时候都投以同情的一瞥。别的当红偶像都有粉丝顶礼膜拜，而这个《痴心绝对》的李圣杰却更多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客观上也造就了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处境。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歌曲张惠妹《趁早》。 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12月12号到13号，36氪 VICE 2017新商业大会将在北京举办。这是一场你不能错过的年度顶级商业盛会，与百位商业领袖共话新商业时代的未来。想了解详情，欢迎登录官网了解。 你的心是我永远的舞台，我的梦因你而精彩，狂热的心。所有的感觉只为你存在，没有我永远期待，没有你我只有空白，无言的付出，无悔的信任，所有的真情都是我的爱。

拿死工资并不可怕，但是在这个日新月异、变化莫测的时代里，谁也不敢保证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你一做到老。所有人都会面临危机，永远有危机感，永远有更新的能力，来与生活对衡。即使身处安稳的环境，也不忘练就一两项让你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 找到他。

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点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通州区对符合改造条件的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目前通州已有551户尝到甜头。今年朝阳区一直在积极打造一刻钟健身圈，目的是让百姓以家门口为中心，步行15分钟就能找到健身场所。市城管委目前正在制定街区总体设计，将注重街区特色，同时会加快重设工作，将拆除和规范重设同步。近日，西城区总工会暖心驿站挂牌仪式在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举行。此次国考共有120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8万余人，最终有165.97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较去年增加了17.34万人。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持平，其中城市和农村均持平。记者从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获悉，本月有逾12万人等待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近287万人参与普通小客车的指标摇号。截至11月底，北京已查处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625件，为18982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76亿元。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恋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中，却还配合没说，想做这个记录你我，写三句身旁你的眼红了，想起来怎么像梦，少的美好，大的感动，是过了多少个秋冬，沦为下片的电影，只能重播怀旧，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 一个人最大的恶意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把所有的结果理所当然用自己的过程来解释，并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了解他人，就不要轻易下结论。深到骨子里的教养，就是从不随意评价他人。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纵然我想起你的满面，某天历历还深刻，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以前都不能原谅，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挫折，曾把你紧紧抱着，紧紧依赖着，紧紧的爱着，离开很不舍得，以为会崩溃的，却在最痛的时刻最感觉清澈，什么都会过去的。 相遇在熟悉的路口，分

世界，改变地域。 许美静始终给人一副冷冰冰的知性女子的感觉，就像一书笔下的人物，冰冷且参透了世故，看穿了一切。若非生性淡泊，从小受到教育，便是已经历了太多疼到麻木，所以许美静的歌声中虽然云淡风轻，却始终透着些许微微的苦涩。九十九度是夜归人，刚才听到的是许美静你抽的烟，再来听到李荣浩喜剧之王。 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拖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钢唱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间，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从霓虹千盏放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行，失意浮浮白发，已经不敢到达。今晚最冷。 杨绛先生说，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当你知道你并没有被赋予对他人进行论断评价的权利时，你会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专注自己的事情。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专注自身，你会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上灯才能触摸，眼睛怎么还悄悄地发热？那曾经的爱，一支烟都燃得快，无所谓，是因为它一直存在。重复的无奈，披上用彩编排，一个人离开，另一个等待。CD 在旋转，每首歌都像利剑，把我的心刻作一张唱片来怀念。我还在坚持等着。我还是原来的我，因为我舍不得。你比从前更快乐，我比从前更寂寞，别问我为什么。你早知道了结果，没有用愿这一说。CD 在旋转，每首歌都像利剑，把我的心刻作张唱片来怀念。我还在坚持等着，我还是原来的我，因为我舍不得。你比从前更快乐，我比从前更寂寞，别问我为什么。结果没有永远这一说。